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黄毓民新书《历史几郎》都有出版咗啦！快啲嚟普罗热血书展摊位1B C38买啦！ 咁呢本书咧就重新修订过再出啊！咁啊，因为第一次出《历史几郎》都有嘅时候咧，就非常之卖得嘅，卖咗8版书嘅。咁啊，今次喺书展里边，因为有好多人问嘅，其他嗰啲我哋出咗嗰几本咧。幾坑都有，幾絕都有啊！咁嗰啲係嘛？咁啊，而家就有機會去湊齊一套。咁另外，我哋又出了一本《公投制憲》啊！咁啊，書嘅封面都應該有嘅啦，就呢一本啊，《公投制憲：香港維新》《公投制憲論文集》。咁呢本書咧，就係將呢一個我哋而家提出呢個公投制憲運動嘅嗰個前因後果，同埋過去我哋寫啲文章。全部都收錄喺呢一本書入邊嘅，包括我哋喺議會提出全民制憲嗰個動議。另外就係、是、我哋都收錄咗好多即係關於本土論述嘅嗰啲主張啊。另外都係香港大學學生會嘅學院咧，訪問我同阿鄭錦滿嘅文章啦，《最現時報》訪問阿黃楊達啦，訪問我哋嗰啲文咧，全部都有曬喺度嘅，不過當係一個附錄嘅形式出嘅。所以成本書就可以睇到成個香港，即係嗰個本土運動啊，嗰個發展嘅歷史。咁呢個係過去從來冇一本咁嘅書，即係好值得大家參考嘅。 我哋呢個題目咧就比較特別啲嘅，咁但系咧，我哋未講呢個之前咧，就提一提另外一個就係我哋前幾集講過就係、是、Microsoft 就用咗呢個 DNA 去儲資料，即係呢啲 data 啦。 即係凡係呢啲咁嘅軟件公司一定好煩惱，就係、是、去揾一個點樣最持久嘅方法嚟去將啲 data 儲落嚟咧，咁樣嚇。即係你冇諗到，原來就係我日常用嗰啲儲 data 嘅方法咧，原來都係。即係十零年啊，幾年啊，或者即係最俾到你盡幾十年就玩完啊！即係嗰個載體本身會腐爛嘅。稍微好啲啊，用啲好啲嘅材料可以擺到1000年，但原來話用 DNA 咧，都係擺即係幾百甚至1000係冇問題嘅咁、啊、所以就有人即係發展咗呢一啲咁用 DNA 儲 data 嘅技術。咁我其實即係幾個禮拜前嘅科學新知有提到呢樣嘢，咁但係即係而家就純粹有個新進展啦，就係話咧。即係真係開始試下擺啲 data 落啲 DNA 度，話而家真係擺咗200 meg 嘅嘢，咁200 meg 又好少嘅啫。你一隻 USB 手指都遠遠儲多過佢啦。咁但係你可以話就係呢個技術已經係真係開始去實行緊，短短幾個禮拜咁又有一啲新嘅 update 出嚟啦。 咁我相信佢都係好快嘅，喺短期之內咧，佢會商業應用啦嚇。咁到期時就好多 DNA 嘅呢啲嚇 USB 喺度嚇，咁個樣 係 點樣？ 我起碼就係話每一個國家有自己嘅 DNA 資料庫先，用 DNA 儲 data 嘅資料庫先。 係啊，大家唔好誤會，嗰啲唔係 DNA 嘅，即係我哋 DNA 嘅資料係用 DNA 去儲 data。嚇，譬如話我將一份文件，將個 Word document 我 save 咗落入條 DNA 嗰度，係嘛？咁就係呢一啲咁嘅方法。係 啊，睇下幾時有得賣啦嚇。咁如果有得賣，我哋都如果唔係太貴，我哋都買翻嚟上嚟俾大家睇睇嘅。係啊，OK 嗱，咁呢段。新聞咧就技術水平較高咁，所以我都係照即係個標題讀一讀先啦。This artificial stingray has a good skeleton and light activated red muscles。嗱，咁呢個咧stingray 應該係魔鬼魚嚟嘅嘛？ 係啊係啊， 一個女嗱，咁而家大家可以見嗰度咧，佢意思就話咧。即係嗰條魔鬼魚咧，細到咧，好似你嗰個微輸管咁樣嘅， 係嘛？嗱，佢唔係一個真嘅魔鬼魚嚟嘅，佢唔係都大過微輸管，咁但係佢真係可以做到好細好細嘅。咁但係最得意嘅地方就係話人去玩呢啲咁樣嘅細胞，玩到個地步可以砌到一啲即係玩具仔出嚟。 可以隨你隨意你去擺佈嘅一啲嘢出嚟。咁其實呢一個都唔係我揾出嚟嘅資料嚟嘅。咁啊，但係有我記得有網友 PM 我咁樣，咁啊問開呢一樣嘢。咁我後屘即係再揾一揾，原來都有即係相當多媒體去關注呢一樣嘢。因為大家好容易聯想到咧，就係話我哋距離啲人工生命有幾遠咧？ 係啦，其實呢個就成件事嗰個精髓嚟嘅。咁嗱，我第一樣我想問一問啦。就佢而家去到呢個層面，亦都頭先我哋講啦，一個 DNA 嘅層面。咁佢呢個咧就用光去即係塔著佢喎。 有段片，其實有段片咧，大家如果想即係揾翻呢一個咁樣嘅人造魔鬼嗰段片咧，好得意嘅，喺個水池嗰度咁樣咧，佢揾嗰啲藍色嘅閃閃激光一路照住佢咧，佢就一路追住啲光嚟行嘅。你可以你睇住佢咧，你一路將個光咧移嘅時候咧，嗰、那個咁樣嘅。呢條咁嘅人工魔鬼魚咧，跟住去遊走嘅嚇。咁、其實而家台長喺呢度撳出嚟咧，就係呢一段咁嘅片 ，YouTube 你揾得到嘅，其實就係嚇。咁啊，即係好有趣啦。咁你話如果即係大家可能會覺得有乜咁巴閉啫？我屋企只貓得啦咁樣嚇，你照啲激光出去咪撲過嚟咯咁樣。但係即係唔好忘記啊，呢樣係一樣第一人做嘅嘢，第二就結構非常之簡單，亦都非常之精細。佢可唔可以被定義為一個生命？我甚至會懷疑，即係佢都唔可以係一個好標準嘅生命。但係佢係一啲由有生命嘅嘢、身體入邊嘅細胞去提煉出嚟嘅元素，然之後你去玩呢堆細胞嚟去做到，你做一個工程嚇嚟去設計一樣咁樣嘅嘢出嚟。咁我覺得就即係非常有趣啦。即係你想象就係話，你可唔可以喺你自己身上刮幾個細胞出嚟，然之後令佢表現到另外一啲特性出嚟咧？咁樣，佢今次咧應該就係用一啲老鼠心臟細胞嘅，即係可能都要再驗證清楚啲啦。咁我印象中係一啲咁嘅會收縮嘅細胞啊。咁即係做呢一個咁嘅 bioengineering 嘅人咧，咁啊諗到啦，呢啲嘢係會見光就收縮嘅嘢，不如我哋將佢擺即係砌，好似當積木咁樣砌成某一種嘅結構。令到佢咧一照嘅時候咧，大家一齊一收縮咧，就出到一個可以向前游嘅效果出嚟嘅嚇。咁啊，於是乎啊，咁啊，將佢好好諗下個排列啦。咁啊，令到佢睇下點樣可以即係互相協調，即係等於你個游水咁樣嚇，你個手腳點樣協調，令到佢可以做一個向前游嘅效果咧。咁呢個又需要去教啲細胞或者排列好個結構，話俾佢聽點樣去做。咁佢將呢一種咁嘅結構咧，就擺喺一個 silicone 一啲即係好可以充滿水分嘅呢啲咁樣嘅即係直嘅直膠入邊咁樣啦，令到佢入邊可以提供一個有養分嘅環境，即係你將嗰啲所需嘅，甚至乎氧啊，甚至乎糖分啊，擺入去養住呢啲細胞嚇，亦都包住佢，令到唔好咁容易受到外邊細菌嘅污染咁樣。咁啊但係個結構本身咧唔係好硬淨嘅，咁所以佢用咗一個咧金嘅結，即係用咗。金呢種金屬係黃金啊，嚇就攞嚟去做佢嘅骨架嘅結構。 所以我哋講啊，黃金嘅骨架 係啦係啦。其實點解揀金都有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嗰個活潑性好低嚇，唔係咁容易同其他嘢去化合，即係變咗你對於其周圍嘅嗰啲材料啊，甚至周圍嗰啲細胞嗰個冇唔會咁容易有損害。另外就係佢有彈性嚇，又唔會太硬啊，比較有彈性，所以咧好適合擺喺。做一個軟體，即係一個軟體架嘅人工生命嘅一個骨架，嚇、咁即係最後就好得意啦，咁樣砌出嚟，結果就係你真係照啲光落去咧，佢入邊嗰啲細胞共同收縮反應之後咧，就令到成件嘢咧可以向前游一游。 佢俾你嘅感覺就好似似乎係一個有生命嘅 物體， 咁但係其實咧喺我諗個定義嚟講，佢唔係嘅，因為佢啲舊嘢咧就人造嘅全部係咪啊？咁將攞啲即係老鼠嘅細胞，咁咧跟住咧就即係加啲金落去。咁啊，構成一個所謂 structure 喺度啦。 係，你可以話砌模型。不過今次呢個模型咧，入邊有個元件咧，就係細胞嚇，而且有啲會對光有反應嘅細胞，佢會收縮，會令到你成件嘢帶動一個總體運動嘅一個咁樣嘅。 好嗱，咁啊睇落去咧就嗰、那個趣味性相當之高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譬如話作為一個外行人嚟講咧，佢嗰個實用性喺邊度啊？即係佢做咗出嚟，諗佢可以用嚟做咩嘢咧？ 咁都係即係我會咁講啦，大家都會好朝住一啲微細機器呢一個咁樣嘅目標去進發。 nano technology 嚇，或者係一啲叫 nano machine 啦、嚇，即係唔好去到 nano 先啦，即係 nano 嚇 nano 已經係都諗到好長遠，可能係一個比較終極啲嘅目標，或者可能有啲係相對比較即係比較細小，結構比較簡單嘅。咁好多時你話純粹由一個做開機械工程嘅人角度嚟講，或者電子工程嘅角度嚟講，咁你咪 用一個金屬啊，加電池啊，再加一啲金屬機械嘅支架嚟製造一啲會喐嘅部分或者供電嘅部分，令到佢油咁樣。咁呢個其中一個方向啦。咁但係你融合到你對生命嘅一個即係生物世界了解嘅時候，咁而家其實係一種 bioengineering， 一種生物 工程。即係講嚟講呢個其實即係一個生物嘅機械工程。 係啦係啦，但係就可以做一啲咧好細小嘅機器咁樣。咁即係我唔知道佢即係最終可以做到幾細小。即係你可以話越細小嘅機器，咁你可以總係諗到一啲用途嘅。有啲 譬如我血管穿咗嘅，咁你入去可以修補翻嘅。 哈哈哈。即係有啲而家其實我哋現時香港社會都有用一啲微細機器嘅，譬如渠務處，佢有一啲機械老鼠嘅，擺入去睇一睇一睇，或者甚至乎幫手通一通嘢。或者我哋做嗰啲咁樣嘅微創手術，其實都係你可以話一種有入侵性嘅啲機器。咁但係如果係一件咧可以咁細件對光嘅反應嘅嘢咧，你其實可以做對佢做一啲遙遠控制。咁我唔係講話一定係擺入去人體啦，但起碼一個可以由遙遠控制嘅一種微細嘅機器，咁你諗即係你可以諗到就係一件好簡單嘅工具。咁你將來就係你諗到邊度用得到，你就攞去用。咁我覺得就即係好一個好有趣嘅一件事啦。 係啊，咁當然啦，你即係我哋而家未必睇得曬嗰個佢將來嗰個實用嘅用途咧嚇，因為好多時咧，譬如科技咧，其實我哋估唔到嘅。他初頭以為是咁樣用法，但係過咗若干時候，佢出嚟個效果就是另外一回事嚟嘅。 即係你話如果世界上遙遠控制最需要擺到遙遠控制最勁嗰架車，就是登陸火星嗰架車啦。係 啊， 咁佢都係架遙控車嚟啫嘛。嚇，咁你點樣諗到要整到架遙控車要懂得自己去着地啊，自己去睇嘢，自己去爬山啊？咁開頭就諗住可能登陸火星啦，啊，或者登陸月球啦。但如果大家可能都聽過故事，就是原來突然之間有個很重要的用途咧，就喺次諾貝爾嗰度，或者甚至乎日本三一都有用呢啲咁嘅。 但 係 就講嗰只光，我哋喺神秘之夜講過係做唔到嘅，個原因為輻射個干擾咧，令到好多時呢啲咁嘅原本以為做到嘅機人，到嗰度全部跪低曬。 咁其實就係、是，但係調翻轉頭俾咗你一個問題咯，你能夠人類科技能夠做到引到最大輻射量嘅嗰嚿咁樣嘅遙控車可以做到幾高？一個咁嘅問題其實就即係原來你發覺到頭來，除咗幫你解決太空問題咧，原來有啲地球上你需要取代人工作嘅嘢咧，人隻手冇咁仔細嘢咧，你可以做得到嘅。 尤其是係災難現場啦， 係啦。咁我唔知道，好似譬如呢一種咁樣嘅人工生命嘅呢一種咁樣嘅科技，又即係我咁交俾大家去想像啦。我諗大家一定 自己諗諗。 係啦，即係就算我噏到幾個出嚟，可能即係我覺得原來大家可能仲諗到更加多嘅，一啲都唔奇。係，但係我又想解答一個問題，就係其實即係話就係人工生命呢樣嘢，即係台長都有提過，就係佢未必係一種生命體咁嘅嘢。即係我自己 嗱，呢個我要即係有少少補充先嘅，因為對於生命咧，即係大家好似即係直覺上覺得。不是一個咁難解的問題，但如果原來在所謂生物學入邊咧，原來不是一個易解答的問題嚟嘅。 係啊，因為生物學家佢比我哋知更多嘛。咁佢純粹就係因為見過一啲更加古靈精怪嘅生命。 我好簡單講一樣嘢，即係有啲我哋唔覺得係生命嘅嘢，但係咦，佢又唔係可以完全咩水晶？ 水晶啊，你話？ 佢可以自己不斷生長。 即係你譬如， 即係佢冇，當然你唔好話佢唔會有意識或者。但係佢有呢個能力， 有人講過自我複製嘅晶體結構都可以係生命中，因為其中一種生命定義就係佢能夠 self-replicating。 我哋即係應該咁講啦，即係話去界定生命咧，其實係一個相當之痛苦嘅事情嚟嘅。咁頭先你講過咧，佢自我佢即係 reproduce 嗰個係其中一種特質嚟嘅。但係你唔會覺得水晶係一個生命嚟嘅原因就係、是。因為你感覺不到那種，即係我哋直覺上冇呢種感覺啊，係、嘛？ 不過又咁講咧，如果你話咁樣講話，可能係喺中宇洞入邊嗰啲中宇石，咁佢都可能一路會累積自己結構咁樣嚇。咁你話佢係有生命咧？咁即係當然我講可能你話生物學家咁佢再按照一個更加嚴格定義，佢就覺得未必係啦。 係啊， 即係你譬如話佢會自我複製，咁佢唔會根據一啲既定嘅遺傳資訊去自我複製咧？咁樣嚇。咁其實譬如話，咁你 RNA 同 DNA 咁已經即係大家拗死㗎啦。咁 DNA 佢， 因為你越去到越微觀呢一個咁嘅即係分嘢係越 係啦。當你睇唔到嗰種好清楚嘅有生命與冇生命嘅界線喺度、甚至乎有人再諗，我哋只不過太習慣係一啲見到用碳氫有機物組成嘅生命體。會唔會有另外一種咧？譬如話由silicon 由鑽嚟去。做骨架的一種生命體咧，咁 呢啲可能真係留翻去到太空，去到外星探索嘅時候，可能會有答案咯。嚇，咁但係即係純粹就係話，因為我哋知道生命可以存在嘅形式，遠遠比我哋想象中即係 應該係更加 多嘅不可能性。原來係可能嘅。咁所以我哋就即係不能夠太過即係妄下判斷先。但係就住我哋而家認識嚟講，我自己都會覺得呢一種都唔算係一種即係生命啦。始終就係話咧，佢唔能夠自我複製啦。佢入面有一啲有生命嘅細胞喺裏面，去表現到一個，但係佢成件嘢本身佢唔係話一個有意識嘅嘢啦，佢頂多即係可以係一個機械，但係佢就更加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話當成件嘢佢真係一條魔鬼魚，話照計佢會有呼吸啦，即係佢有個新陳代謝，識得去將穩定地去輸入一啲佢所需要嘅材料，然後排出啲佢唔想要嘅廢物，咁佢冇呢啲咁樣嘅循環嘅系統，亦都冇一個即係啲新陳代謝嘅機制。亦都冇消化系統，咁呢啲嘢基本上咧，我會打一個比喻咧，就好似咧，大家可能喺睇新聞都有見到嘅，有人啦、啊，即係將嗰啲烏龜啊、魚啊 pack 喺一個密封嘅袋入邊，做成一個吊嘴掛喺身，然之後入邊就係一個有生命嘅循環系統，但係基本上就係你擺得耐咧就焗死噶啦。而家呢一個咁樣人工魔鬼一樣嘅，佢嗰個咁樣嘅直膠能夠供給到入邊嗰啲老鼠心臟細胞嘅養分係同埋氧同埋養分咧都有限嘅，咁用曬咧，咁就會死嘅，或者佢累積太多廢物咧，佢亦都會焗死自己嘅，即係佢唔係一個好穩定嘅生命嘅循環系統喺呢一度啦。 不過呢個係暫時嘅啫，但係如果你話頭先即係你一開始講啊。佢只不過好似話砌個積木咁砌落去，咁頭先講啲，譬如生殖啊，呢啲photosynthesis 光合作用啊， 我講得離譜啲啊，佢譬如話佢開始加入一啲神經細胞，神經元細胞 加落去噶嘛嚇， 神經元細胞，然之後佢仲識得將佢交織成某一種網絡，令到出現一種判斷、一種意識，即係一個蝸牛個腦，佢得19個神經元翹埋嘅啫嘛。咁原來好少神經元，你能夠將佢唔知翹你翹啲乜出嚟，佢變成俾咗一啲好獨特嘢反應俾你咁。啊！你即係呢一樣嘢就更加由另外一個方向，就係由一個 bottom up 嘅方向嚟去踩呢個生命嘅界線。 咁我哋去講呢一段嘅其實個意義都係話咧，即係我哋以前都提過啦，即係譬如嗰個人造生命。咁而家喺不同嘅國家，事實上都即係花咗好大嘅呢啲資源去做嘅。譬如話佢哋想做個人腦出嚟咁樣，係嘛嚇？咁、那個更加高檔。 其實有人就嘗試種，即、就、係、是、用種個人腦出嚟啦。但係當然就係如果你話用嗰個實驗室入面嘅機器，你種到咁上一大咧，就種唔到嘅。因為你其實仲需要種一個血管嘅網絡嚟去支援佢嘅生長嘅。咁但係呢樣就暫時未做到啦。 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呢、這個即係咁嘅做法咧，佢就係由一個由下而上嘅啦。即係佢唔係話哦，我想整個人出嚟。而係從一個即係近似一個即係細胞組成嘅一個咁嘅， 由最基本單元去組翻，所以我就係一個 bottom up 嘅一個 approach。 咁你估呢個即係做法會唔會係似乎即係佢喺成本上同埋嗰個困難度方面係遠比頭先由上而下係即係方便得多咧？ 嗱，老實話，我真係唔熟行，真係唔敢講嚇。但係就從來就係一啲你唔能夠命啲，譬如即係唔能夠去任得你去控制到嘅，而家變得受你控制，咁當然令到你可以砌更加多嘅嘢，咁起碼係咁樣先啦嚇。即係如你話講個難嘅程度，我會覺得呢 bioengineering 咧係更加難嘅，因為冇人做過，冇人俾到你一啲。 我又覺得睇落去真係幾似乎嗰個。 即係你而家睇落去就覺得扯咁啫嘛，咁樣砌啫嘛。但係你諗下，冇人寫說明書，冇人話俾你聽，你邊一步唔可以做錯啲乜嘢嘢？如果唔係你就砌唔到，件嘢會散咁樣。但係即係呢啲，我就咁睇就覺得好似好卡通啦。我即係，但係我覺得作為一個，我都擺喺一個行外人嘅心態睇，我覺得。入面嗰種做工精細，你係想像唔到克服嗰種技術困難，你係想像唔到咁複雜。其實， 咁嗰、那個即係研究院咧就係哈佛大學嘅，咁但係嗰、那個即係參與嘅人咧就其中一個應該係韓裔嘅啦嚇。咁如果你譬如你睇呢個咧，佢即係對光嗰個敏感度咧，其實我喺我哋嗰個 DNA 點解會有呢個情況？ 嗱，呢個好個別細胞而言。即係佢係唔係後來加上去？我自己都即係我未去好好研究清楚啦、即係佢哋點解會選擇一個對光有反應嘅嘢？咁我諗佢最想就係揾一啲可以 遙遠控制的外來刺激嚟去喐呢樣嘢，即係你問我，誒聲音得唔得咧？嚇， 電啦、 啊，嚇或者電啦、啊，係啦係啦係啦。其實電已經好多人諗好耐，因為你個細胞收唔收縮直接同你俾唔俾電落去有關。 其實我哋對我哋講開先，我哋個腦行電嘅嚇。 係啊，我哋行電，我哋心臟行電，個腦行電。 冇電咧，所以 或者你俾太大電流係破壞咗我神經系統，我燒咗啦，咁我死咗啦，咁就係咁啫嘛。 所以。即係呢個點解有少上電一個理由， 係嘛？咁嗰啲係其實上化學品嚟嘅。咁但係你話如果真係一個遙遠可以超越空間嘅刺激咧，其實用光係最即係最 amazing 嘅睇落出嚟嘅效果。嗯、你用電，你都可能你要揾啲嘢去博一個電流落去、嗯，或者你可能諗遙距插電咁樣。但係遙距插電，你用緊嘅都係一個用眼睇唔到嘅光嘅一個無線電系統。咁、你不如索性整一啲睇落去得意啲嘅嘢啦，咁直接用個光落去啦。佢而家呢度就用一個藍色嘅光，咁咁、即係一啲感光嘅細胞啊，咁就係啦。你呢度提起我咧，其實講到呢度，我醒起一個其中一個用途啊。佢哋又講到咧喺一個生物醫藥入邊咧，你點樣將一啲嘢染色？ 係呢一個睇到啦，呢條睇到啦。 呢個問題好緊要嘅。佢對光有反應，佢本身會唔會能夠產生到熒光？呢一啲係我哋可以控制到嘅一個範圍嚟嘅。你整到一件嘢嚇，你可以將佢導引到去你想要嘅地方，將佢染色。 你嗰個而家我哋譬如話嗰個磁力共振嗰度，應該係咁樣。 嗱，你話係啦，對於人應該咁講，嗰、個唔係磁力共振，嗰、那個係嗰、那個叫 PET scan 嗰個正電子，或者其實好多時咧，我哋需要用到一啲放射性元素嚟去 highlight 我哋身體上某一啲部分嚟去令到醫生容易睇到個病患處咧。咁 譬如話咧，頭先我哋講個即係好而家常用噶啦，譬如你有癌細胞，咁食咗入去咧，佢喺嗰個即係 scan 照出嚟， 佢就會睇到哦，你個癌細胞就係、是。喺邊度嚟嘅？ 相信係胃啊，呢啲腸，即係嗰啲個消化系統相關啲啦，就實際用呢啲技術。腦咧就係用嗰個正電子嚇 PET scan 嚇，咁又係要飲一啲即係又帶有放射性嘅嘢落去嘅。咁當然啦，呢啲會有一定嘅危險啦。但係如果你話有呢一套技術，佢能夠你可能係擺一啲 pack 好咗嘅細胞吞落去，佢就會自動去即係去導引到某一個嘅地方。 哦，你嗰度個血管塞咗，咁啊落去睇下呢下，呢度真係塞咗喎，塞幾多咧咁樣嚇，睇曬出嚟。 嚇，咁即係如果即係我會咁講啦，佢本身係一個比較遠睇生命體嘅時候，亦都可能用喺一啲有生命物件嘅嗰啲咁嘅。 唔係最好頭先你講嘛，因為好快就爛啊嘛。好，用完曬啦，咁啊散咗，咁啊屙咗。 係啦係啦係啦，你就冇嗰、那個即係少咗嗰種，又係即係本身佢包住嘅物體，可能都係有機物可以自動消化或者被即係吸收溶解咗。咁呢樣唔係壞事嚟咯。但係如果你係飲一啲放射性嘅嘢落去嘅時候，咁你始終有個放射性喺度啦，咁啊有啲危險。就係你話如果一般你話嗰啲咩嗰啲地底管道去探測啊，邊度有裂痕啊，嗰啲你用放射性嘅一樣冇問題嚇，因為嗰啲你冇乜所謂嗰啲嘢。但係你話如果去到真係，我諗係對於治療啊，嗰啲做 diagnosis 做一啲檢查啊，我覺得佢係有一個好大嘅潛力咯。這個我先係最大嘅即係動機去研發呢樣嘢咯。 係啊，咁你諗下啦，即係譬如話你即係去到淨係吞咗少少，咁跟住咧你。邊度病邊度痛咧？佢全部同你睇曬咁樣， 佢自動識幫你行去， 係啦，同埋仲要行去同幫你醫埋。咁你話幾即係嚇幾好咧？ 咁係又係一個即係 drug delivery 嘅問題嚇。咁呢我覺得即係個潛力喺呢一度啦。 係啊，嗱咁佢個名咧就相當有趣嘅。咁而家咧就好多人咧即係我諗嗰、那個即係研究者佢哋都諗下花心思點樣去 sell 呢嚿嘢啦，咁於是乎咧做咗個名叫 Tissue Engineered Soft Robotic Ray， 咁咧就係 Biohybrid System Artificial Animal Bio Inspired Swimming Robot， 咁最簡單嘅而家就係咧，我諗呢個都會 hit 嘅啦，就 BioBot， 咁即係話咧有生命嘅機械， 係 嚇，咁即係呢個證明一樣嘢啦，即、就、係、是。其實咧，即係呢啲嘢咧，如果你想嚇即係投資者好肯俾錢嘅話咧，要喺個命名方面花多啲心思啊！ 即係我都會話呢種，即係你諗下呢樣嘢未，即係都幾表示到呢一種 biobot 嘅新紀元嘅。你真係整到件嘢出嚟去有得玩下，即係以前好多時我哋諗到就係都係由一個 nanobot 嘅方向去諗。我哋整一種。純粹可能頂多用到有機物，你不會想到用一個真實的細胞，嚟去組成一些電路， 佢識得遊，識得可以俾你去遙佢控制，咁跟住你想佢排出嚟，你可以控制到佢咁樣。但係通常呢一啲嘢你都係唔係咁容易俾呢個身體去消化到、吸收到，或者係即係你要諗下嗰個排出嘅機制嘅，即係呢個係好大問題。BioBox 相對呢個問題咧，我相信有機會係會少啲嘅，可以係少啲。 因為佢好可能佢就係佢用完之後就成嚿嘢散曬。 佢可能因為佢好大部分都係由翻啲有機物嚟去組成嚇，咁即係你假以時日，你去自動被身體去消化、吸收、溶解咁樣。即係就算你要去有啲黃金喺度，嗰啲黃金都唔會整死你嘅。 唔會，黃金係食得嘅。嚇！即係呢個又題外話啦，即係喺八十年代呢個日本 食金啊，你整到手 高峰，即係呢個經濟未爆破之前咧，嗰度啲人咧興食黃金嘅。咁食係點食法咧？咁有個人咧，你就食 mousse， 即 係蟹雪糕啊 ，sushi 啊， 咁咧係諗到咧就擺一嚿類似金嘅。 係咁，而家你浸酒咁有啲金箔嗰啲酒啊，一樣嘅啲咁嘅嘢啫。 磨啲金箔咁咪一齊食咗啊嘛！咁我老實講，其實食咗有咩好處啊？ 冇嘅威嘅啫喎，你屙出嚟咪有嚿金喺度 咯。即係佢唔會吸收嘅咩？你個身體 嗱，即係以我所知就係佢純粹，即係佢唔係一啲會喺身體上累積嗰個嘢咯。譬如話你有啲其他重金屬咧，佢可能譬如話扮咗鈣嚟去取代你。 最簡單鉛啦，鉛係因為你個細胞會吸收噶嘛。 佢累積咗喺即係你啲某啲細胞位置嚟去，即係影響到你譬如話啲神經元嘅活動啊咁樣。頭先講到會取代骨質嗰啲係 cadmium 啦，嗰啲即係如果佢有放射性嘅時候更加問題大。即係你其實就所謂一種安全嘅金屬食咗落去冇害，就係你食幾多佢原本地排咗出嚟，佢唔會同你身體上邊 有任何嘅 化學反應嚇嚇。咁即係所以相對嚟講，你話係即係我話安全啲咯。另外有一種都係相對安全啲嘅金屬，就係攞嚟整罐頭嘅嗰種石咯嚇。咁即係呢一個即係。當然，你如果掌握到個化學特性清楚嘅時候，你就知道邊啲相對安全啲啦。但我唔會話黃金係絕對安全咯，即係都有人講過話，可能都有啲危險，但係相對嚟講安全啲咁解。 係咁啊，最緊要即係凡事都係即係適量啦嚇，冇過分啦。咁但係即係金屬方面都唔係一個好大問題，因為你可以揀啊嘛，係嘛？ 係 你可以揀邊一隻金啊啱使嘅，咁你就即係食落去啊嘛。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咁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